一个有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音乐节目，劲波罗曲。 做咩事啊 ，Alan？ 冇啊，义文，我扮下李丽蓉啫嘛。今晚好开心啊，但系点解好似少感多人咁嘅？是啊，义文，我哋嘅型男主持阿 Migo 佢去咗边啊？ 我咪喺你哋下面咯。 咦，阿 Migo 做咩你要匿埋啊？踎低特登等我哋睇唔到你啊？ 唔系啊 ，Alan， 因为我哋今日第一位上到嚟劲波罗曲嘅嘉宾，要响呢个角度先至可以望到佢噶。 哦，我知你讲边个啦，我见到佢已经准备好啦，劲波罗曲嘅劲歌热舞嘉宾郑融。 好伴你活得我好，好伴你活得我好，好伴你活得我好 ，baby， 好伴你活得我好，好伴你活得我好 ，baby， 好伴你活得。 唔该晒郑融，唱完啦，唱完啦。郑融啊，劲歌热舞咧，真系令到我哋血脉沸腾啊！过嚟倾两句先，倾乜而家？ 我咧 讲完啦，因为我哋而家即刻就要数下今个星期嘅劲波罗榜先、啊。第十位上升四级，周华健，我是香港人，不是台湾人。第九位上升四级，新 boys， Kenny Kenny， 我好挂住你。第八位。古巨基上升四级，双眼皮。第七位卫兰上升四级，我不是卢远恩。第六位卫斯上升四级，我不是卫兰。第三位林一峰上升四级，同萧公子。第二位 I Love You Boys 上升一级啫。卖断子第一位阮文安上升100级，夸张之咁多，即刻请今个星期冠军歌得主阮文安阮仔上嚟同我哋唱出今个礼拜嘅冠军歌，夸张之咁多。好正啊，好正啊 ,Tommy 仔快啲过嚟同我哋倾下偈先。 点啊 ,Migo。 我知道呢嗰边五湖四海嘅嘉宾呢已经呢准备好啦。佢呢就嚟自国外嘅歌手嚟嘅。佢叫做张靓春啊，已经准备好喽。係啊 ,Migo, 佢会同我哋呢翻唱返邓丽君嘅作品小城故事㗎喎。哇，仲翻唱呢、這个。好啊，即刻唱啊，唔好阻住佢啦，好嘛。 谢谢。讲听故事短，匆忙死的错。不喜欢呢，懂得呛的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呛好吗？ 是你当小怎么没有人懂得唱这首歌呢？小城来小城来做客， 哎，真良心真良心，好多谢你啊，呢首歌冇人识唱，唔好意思真唔好意思。我知道呢张靓春呢就是第16届嘅超级女星嘅第6名嘅得主嚟嘅，全国呢有100万个呢啲咁嘅歌手啊。而家张靓春唔过嚟同我哋倾两句偈先，你觉得香港点样呢？ 真的是的，那么多时候啦，我是 啊，真系冇人听到佢讲咩事但啦。好啦，唔该晒你，张靓春呢、这个时候啊，逐表演嘅歌手准备出场咯，佢系边个？张继轩。 我发觉自从爱上你，最怕要我又或送机，只要不经意一天就发癫想。 留心可因敲即碎，对因开始使我恐惧，为失了你才明白我会消失了心趣。 就系咗张继聪啦、徐敬轩啦，同埋徐继终于一身嘅张继轩，过嚟同我哋倾两句偈先，好好听啊！你呢首歌一听咧，好似有两首歌喺埋一齐咁样嘅。继轩聪，倾两句偈先。喂，你呢首歌呢其实背后意义系乜嘢呢？歌词内容方面呢其实又系想剖析啲乜嘢嘅呢？得啦，唔使答啦，因为唔够时间啦。下个星期我哋劲波罗曲嘅嘉宾呢会有嚟自日本嘅 Minitsuki san， 仲有嚟自泰国嘅木妻，仲有嚟自韩国嘅肯勇葵。好啦，香港区代表当然唔少得文家龙、梁夫丽，仲有劲歌节目大家等咗佢出场好耐嘅阮文安添噶。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荧光图改日特约》卡通片《爆裂战队》。 有黑暗的地方就有光明，有邪恶的地方就有正义，保卫地球，维护宇宙和平，我们是爆裂战队。位于太平洋一个小岛，那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爆裂战队的基地了。三位主角风、火和海每日都会在基地那里做好准备，只要有怪兽侵袭地球，他们就会驾驶爆裂战机出发保卫地球。 嘿、你们看看我买了什么东 西、又买东西，不要理他啊，队长。 又买了什么东西啊，海？ 是新的个人通讯器啊。 哦，姐，手提电话咪手提电话咯，个人通讯器。 火大哥，我呢部嘢上面真系写住个人通讯器噶。 系咯，有咩效能先？ 系咯，或者有咩功能啊嗰啲啊？ 佢可以打出同埋打入，而且仲有相机同埋围棋，仲可以当眼罩用添啊！ 咁啊真系几方便、啊。 风大哥，不如你都买一部啦。 佢呀梗係唔会啦，唔好话屋企电话手提电话都冇㗎。 吓唔好再讲啦。 做咩喎？ 咁风大哥点同人倾偈呀？ 我係用心灵感应，心想同人讲乜就 ok 㗎啦。又唔使俾月费，又唔会俾人逼签约喎，係咪？ 咦，咁几好喎、 啊。最弊呀、啊、佢懂得用心灵感应同人讲嘢，人哋应佢唔到啦。你试下而家。做咩你讲埋啲咁嘅核突嘢噶？ 喂， 你听到啊？你咩？ 有怪兽啊！吓、 系最中意偷人手提嘅手提怪啊！爆裂战队出发！ 爆裂战队，合体！ 飘生，点解嘅？ 点解咁怪？ 阿弟，我都唔会怕你哋噶。 咦？点解只手提怪讲嚟讲去都系呢几句对白嘅？ 因为我系手提怪嚟噶。讲手提电话嗰阵，大家都系讲系咩？做紧咩？再打俾你，所以我都谂唔到讲咩啦。 我理得你讲乜嘢？你偷晒大家手提电话就唔啱。 系大家周围放自己部手提电话，我只有机会攞嘅啫。 出招啦！爆裂的水枪拳八， 哎呀！ 到我啦！爆裂，你， 哎呀！ 好啦，到我， 爆。 可爱 QQ pose， 哇！我死啦！ 好嘢啊！ 全村 讲咩队长？ 你又用心灵感应啊？ 我意思系话好嘢， 讲咁耐先，原来得两个字啊！ 系啊， 嗱，送俾你噶， 咩嚟噶？ 是手提电话啊！ 多谢你啊，火！ 不过呢部手提都有成十年历史噶啦。 火， 快啲讲埋句对白佢啦，收工啊，大佬！ 大家唔好再周围放自己部手提啦。 讲得好好啊！ 哇，唔该晒你啊，真系、嗯。 又想讲咩啊你？ 哇，佢今次佢讲。 自己讲咩？ 爆裂战队又再一次打败怪兽了，不过挑战并不会停下来的，努力啊爆裂战队。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士味咖喱特约，夸张细望。 欢迎大家收睇《夸张细望》啊！我系辉仔，由娱乐新闻眼已经陪住大家嘅辉仔啊！ 喂 ，hello， 喂 ，hello， 喂 ，hello， 喂，我系 Promise Wu 胡乐言啊！喂，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喂 ，hello。 Promise Wu 啊，系、咧喺娱乐圈里面咧，有人啊出唱片出 CD， 有人啊出影片出 DVD， 但系有一对男子组合，佢哋又出 CD 又出 DVD， 即系出 CDVD、 啊。喂，系啊，喂，系啊，喂，系啊，佢哋咧仲使人同我哋打对台、啊，话自己两个开间电视台咁啊，喂。 咁到底佢哋开唔开得成咧？同埋佢哋接受我哋夸张西望访问嘅时候，又使唔使讲国语嘅咧？ 喂喂喂喂，一齐睇下佢哋出啲咩情况啦，喂！ 男子组合 I Love You Boys 早前就推出咗佢哋嘅第三隻唱片，吓呢只唔知道可唔可以叫做唱片呢？因为里面唔只有歌，仲有成100分钟嘅电视节目素埋。到底呢个电视台系做乜嘢嘅呢？喂 ，Hello， 到底你哋个电视台系做乜嘢噶？ 冇噶，冇呢样嘢噶。 你讲乜嘢啊？ 冇做电视台嘅。 电台我哋做商业电台噶。 系，但系你哋冇做电视台嘅。 我唔知道你想讲乜嘢。 电视台系 你想讲乜嘢？ 好陌生啊！对 你而家想讲乜嘢？你而家 你哋有冇拍过电视啊？ 唔系你系咪针对我哋？ 拍电视我电视， 我成日觉得你喺针对紧我哋。 咁你哋自己开咗电视台啦。 辉仔， 咁如果咧其他电视台嘅访问咧，你哋使唔使讲国语嘅咧？ 你哋系你而家系咪第二个电视台噶？ 辉仔，你记唔记得你系第一个访问我哋嘅人嚟噶？ 辉仔， 嗰阵时喺 方力申数码讲个音乐会嗰度，我一世都记得噶。因为我讲完嗰啲嘢，你冇理我，我一世都会记得。 辉仔，我想问你系咪针对我啫？ 两个 I Love You Boys 仲喺推出 CDVD 嗰日咧，亲身落去银河包买自己只碟，攞个意头咁话。不过佢哋一开始咧就碰钉啦。 唔该啊，喂，我哋想买只碟咁样嘅。 你啲想买乜东东啊？ 阿婆，阿婆，有冇碟啊？我哋买碟啊！ 哎呀，好心多啲买乜嘢哦？我嗱，我听唔懂我哟。 碟啊！买只碟。我哋只碟， 哦，有，诶，系咪呢只个？ 唔系阿婆，我哋唔系要麦片啊！你读麦片定麦片噶？阿婆，我哋要只 CDVD 啊！ 物外啲乜嘢哦？ 系 CDVD， 走音我都。 阿婆， 好，阿婆， 阿婆， 阿婆，喂，阿婆，阿婆。 哦，冇嘢， 白死， 眯埋眼咁慢， 阿婆婆啊， 我唔知你哋勾乜嘢，你哋过主啊， 喂， 过主啦，过主啦，我闩门啦， 过咗啦咪， 其实我谂系我脚头唔好咯，我累到阿尖你，对唔住阿尖，即系我哋可以再 try the best of the best， 我谂可能系啲货未嚟到长洲啫，呢啲五金铺可能未有得卖啊， 五金铺点会冇我哋只？ 其实有冇咧？ 我真唔知道， 唔知道。 去第一个地方，佢哋已经买唔到啦。但系呢对活宝贝并冇放弃到，佢哋去咗另一个地方嗰度买碟。 唔该，我想要买。唔该，我想要只艾粒电视台噶。 自己拣啦，拣完放落纸盒嗰度啊。 但系呢，有冇 I Love 嗰隻，即係我哋电视台嗰隻啊？ 都话叫你自己睇囉，如果冇货嗰啲，请你諗下上楼囉。 望咩啊？ 我知道，我知道，係㗎，係呢台咁样做嘢。 我揀揀。 咦，我认得你喎、啊。你嗰次咪点你嗰个 partner 嚟买碟啊？买渠尾房嗰、那个。係咪你？你嗰时未转揸宝马，仲揸个蓝色 A class 㗎嘛。 唔係。 你点咗你个 friend Donald， 我记得你。你呢啲唔係义气仔女，你系咩嚟点你车拍档帮你买渠尾房啊？吓 点啊？见你哋好似仲未买到啲喎。 啊唔係啊，其实呢断晒货啊。係啊，我哋自己觉得好开心囉。多谢所有朋友嘅支持啦。 係啊，我哋而家返屋企会即刻即係尽快推出俾大家。咁囉，多谢晒啊。有㗎啦。 好啦，我哋睇睇下一单嘅娱乐新闻。哦，冇下一单啦，因为暂时我哋电视台咧只系签咗呢一对嘅 artist 啫，所以咧暂时访问唔到其他人住嘅，我哋日日都净系访问佢哋嘅啫，好唔好啊？好啦，听日同样时间夸张西望再见啦，拜拜。 艾粒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收睇， 拜拜， 拜拜。 开电视。 已经到最尾要讲拜。 再挨我一夜。原来在特别特别日子，我要我要多谢家姐。原来我喊到冇晒面子。